界因为有了你，没有风也要摆，想要飞快跟我来。 What can I do？ 类似被一个锤子用力的打是那个让人唱歌，都一直不可能再打麦，记住于是麦白，如果有更好的未来我看不出来。 WHY 我的完美世界爱一直都不肯来， WHYY 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跟着他的旋律。 将没有用了，已经不同了，因为你打雷空了，什么人红了就被你玩弄了，难怪嘴唇都裂红了，你懂吗？ 在我脸是媒体，但我不内是谁是非，阿非阿美阿狗才对，他是不是 gay？ 你给我滚耶！ 一起唱准备。 无影下行，他的人生哲理跟我分析，他说世界和平要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做起，我拿起了圆珠笔抄下了这个笔记，马上谱曲中版的舞曲丢给了 Sony 独家 KTV， 大家的反应都说好听， 但是太难了吧，我不相信、oh! 知道你灰色的耳膜就像个盗版，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的唱片公司同事都说，沸腾的心情转冷，本来的精神病翻过来变成 神经病， 是大家怎么都想不开，这是什么时代？这环境让我太无奈，他们离不开。 Thank you.

息，仿佛我还是和你在一起。一个熟悉的语气或背影，都会让我想哭泣，太神秘。Yeah. 坚持还更重要，难道不是吗？快乐是。